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我爱上深爱的我，爱上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内研究团队从三名新冠肺炎病人身上找到25株人类单株抗体，除了可以研发快筛试剂，最快30分钟知道结果，更有一株抗体有望抑制新冠病毒进入人体，预防治疗新冠肺炎。中研院、国防部、长庚医院、长庚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组成的合作团队，经过2个半月努力，成功分离出了22株新型冠状病毒株，并且取得了病毒全基因序列，更从三名病人人体制造抗体的唯一免疫细胞 B 细胞当中找到人体免疫系统对抗新冠病毒感染产生的25株抗体，其中13株是对新冠病毒的棘突蛋白 S， 12株是对新冠病毒的核蛋白 N。抗体可以辨识病毒，除了发展快筛试剂，另一个应用就是治疗。这13株可以结合棘突蛋白质 S 中的单株抗体中，其中一株可以抢先和人体细胞膜上的 ACE2 受体结合，堵住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的通道，避免病毒在人体内复制繁殖。如果未来在人体试验验证有效，就能治疗预防新冠肺炎感染。清明连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点名垦丁人潮拥挤，勿再前往。垦丁观光业者今天联合声明，劳动节饭店民宿退房80%，希望政府明确规定，业者才能因应。屏东县观光协会指出，这次清明连假县府早有提醒，并且公布了防疫手册，业者也都采高规格防疫，主要争议是在垦丁大街，但是垦丁大街属于开放空间，无法约束游客行为，希望政府更明确规范旅游防疫。如果政府限制不能出游也没关系，业者可以不要准备那么多的人力和食材，节省成本。中央清明连假点名垦丁，导致五一劳动节饭店和民宿退房率达到80%，一些民宿预订几乎退光。恒春半岛观光产业联盟也说，台北捷运站的人潮密集远高于垦丁大街，未来是不是应该更明确规定室外也要戴上口罩，否则各地很难判断人潮密集拥挤程度。疫情严峻，苗栗县泰安乡公所决定在乡内7个地点设置检疫站，如果游客体温超过37.5度，就请不要进入泰安乡，等到原民会补助到位，预计1到2周内启动。泰安乡公所规划在清安豆腐街、新中横、八冠村20、大兴派出所、南湾部落、中兴派出所、士林坝7个主要出入口设置检疫站。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台北市政府统计居家隔离总计387人，居家检疫5724人。观传局今天宣布防疫旅馆再新增1间和顺商旅，台北市的防疫旅馆数达到10间820间房。为了防止交叉群聚感染风险，和顺商旅98间客房全数为防疫旅馆使用，不接散客，每晚房价2800到3800，价格含税含三餐。和顺商旅也和周边的蒙甲夜市以及生活百货商店合作，检疫旅客可以在房内点餐，同时提供代购生活日用品的服务。民进党新北市议员王淑慧涉嫌从2011年开始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金额超过400万。西北地检署今天指挥调查局干员前往王淑慧的议员会馆搜索，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约谈王淑慧，还有共犯到案。64岁的王淑慧是现任新北市议会第3届议员，

噩梦，无法停止回放你所有举动，要不是你常说我很成熟，我怎么可能微笑着回首，为什么星星要一直闪烁呢，就像它上线的通知那样闪着，一下亮了一下暗了，手捏着键盘我快疯了，也传送了怎么没了，今夜重复着 脑袋全放空，让灵魂飘走，也许就不同，要怎么做才能够习惯没你的我，还有我已经不再是我，眼神全放空，进化成再不用感受，不必求救，不追问你还爱不爱我，爱到不能把自尊搞丢。 十月前每天苍天苍海，你会不会给我意外，重新再爱。 欢迎光临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两点十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广播女神你好。 我的伙伴的嘴巴那一圈一天比一天还要黑， 戴口罩我就懒得刮胡子啊。 那你就这个礼拜我们看他会挤到多少， 应该还好， 都不要刮， 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了。 你不会那个圈会越来越框了，越来越明显吗？ 就是胡子会变长啊。哦，还没讲完啦！刚刚一开始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文慧茹跟谷谷的《全放空》。 好， 那文慧茹呢，明天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由我们广播女神玛丽专访哦。 我明天会一直遇到她哦。 为什么明天她也要去虾皮、哦？ 答对了。 想爱 欢迎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来到对的电台飞碟联播网，收听马克玛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戴爱玲《对的人》。 有的活动呢，要遇到对的人，他才能发挥最大的渲染力。 什么意思？ 最近呢，就是脸书上突然大家很流行，下面有十个我做过的工作， 哦对啊、 但是有一个是假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你猜猜是哪一个？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我很多朋友都开始就是。 就写就是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 对，然后就埋一个在中间， 然后会有一个 hashtag 吴少也见故多鄙视，还引用孔子的话呀。 就你看那些就觉得哦，然后那个虚拟，因为十个有一个是虚拟的嘛， 有一个是假的， 假的那个也卡得不上不下的，就让人家猜也兴致缺缺这样子， 猜不太到。 只有我的伙伴欧马克，他那则发文是我看过最精彩的，他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到极致。我真的就是怎么那么聪明啊？他 干嘛啦？ 他才是真的 KOL 意见领袖 ，OK？ 来朗读你那一篇，这要叫连环游戏。你的工作是哪些呢？你的那个， oh. 你从头就是下面什么的。 什么意思？ 就你那一篇文章啊？ 哦、先跟大家讲，就是这是可能这几天大家开始玩起来的，就是写五个你曾经拿过薪水的工作， 十个 写十个，我朋友还有写到二十个那种，很夸张，写十个不好意思，写十个你曾经拿过薪水的工作，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假的，然后看看你的朋友能不能猜出来。 所以大家都大部分写的很相近，因为我们这个我的朋友都是媒体圈嘛，所以他可能是做过广告，做过杂志，做过小编，然后以前打工的时候在里面打工过，啪啪啪写十个，然后那十个就是你要说难猜也是难猜啦，因为十个都很像，那除非中间插了一个很夸张的，可是很夸张，你又想说那个会不会其实他真的做过呢？ 像我的朋友们，有些可能譬如说他会写一些，我觉得这个游戏啊，你可以看出就是。人还是有虚荣心在其中， 当然， 就还是会写说模特儿，主持人。 但有个蛮酷的是，我看到有个人说他做过牛郎，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假，就下面就当然会有人猜说牛郎是假的， 然后他就回说是真的， 是真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去林森北路当过一个礼拜牛郎，不适应就走了。 很酷哎、欸， 这个就蛮酷，就是我看那么多篇，唯一一个就是 有记得的， 对，有记得，但是都输给你， 然后都输给我吗？ 当然。 那现在我要请所有听众朋友们来猜一猜喽。下面呢有十个我拿过薪水的工作，其中呢有一个是假的，看看你们猜不猜得出来。一 ，NBA 球员， 假的， 假的， 假的。 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可能在爱里面这样算笨，可能永远没有所谓永恒。但是我不愿放弃这一面。 这篇文章呢有两个非常精彩的地方、一就是你在一 NBA 球员之后戛然而止，没有接下面的，没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到一。第二个精彩的地方在于这篇文章的字数不足、所以它字是大的。 哦，是哦， 对，它并没有缩小， 太棒了， 所以看起来格外的荒谬。 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我相信有点可能。 不想就是因为可能防疫大家在家，然后滑手机的时间也可能更多干嘛的，所以就开始有这种活动产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十个工作，你猜哪一个是假的。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我在看我朋友的手机。 哦，我要纠正一下， 戛然而止。 哦，戛然而止。然后我来看我朋友手机，他那边呢也有这种类似就是接龙的活动。可他那一篇那个人好像是高中生吧， 嗯嗯， 那高中生群在流行玩，嗯，这个谁在跟你使一个职业，我是一个手机小偷，我现在要偷走你手机里面的蓝色照片，然后就是说你要在这篇贴文下面就是交出你手机里的蓝色照片，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下一个指令是你要去偷谁的什么颜色的，所以你要纷纷在下面回文是选出你手机照片里面有蓝色的东西给他，这是他们在玩的，但下面的回应依旧是非常无聊。 但在前一阵子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想要上台讲 stand up 的魂又是重新被燃起， 嗯， 所以就是最近有空的话可能会真的就是写一些笑话这样，嗯，就包括今天那个我也是看到以后就是想要写一下， 嗯 嗯，之后可能大家如果有去 open mic 的话会看到吧。 哇哦， 刚刚听到的是包括戴爱玲对的人、吴克群错的人，还有这首歌曲呢，上个礼拜来的 Janice 严艺格分就分了，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543吧。或者你也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或是飞碟电台的 App， 或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广播频道，继续跟我们一起哥哥妹妹有意思一个下午啊。 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T， 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Easier， 全新摇滚大碟 Home， 号称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操刀，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ld 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即日起到4月12号，新北碧潭水舞光雕秀，国际团队打造全新的舞动设计，首度结合水幕动画、光雕雷射科技，专属原创音乐，由奇幻鸟揭开序幕，翱翔饱览碧潭星空，进入水幕中的魔法世界。现在搭环状线就可以轻松抵达哦。 春暖花开，美丽在碧潭。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我是商周创办人金维纯。长时间海外差旅，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呢？我定期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透过零辐射磁振造影，将身体真实的状态完整呈现，让健康眼见为凭。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我是秀楼俊硕。 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正经过。我早就背起你当笑话，笑把你开始承认是些疯逼。现在你泡在一间搞笑。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躺在房间，四方形的又后方的角落，想象世界是什么形状，伸出双手。想要触碰到太阳，别傻了，那是天花板的灯泡。从地球上的其实无一人口，我能感觉到你闭上眼睛，宽阔黑夜总有颗星亮在那里，带着我的羊群穿过沙漠绿洲平原高地，孤独的路不算孤寂。 Hey,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星期二五四三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跟我们五四三一下。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呢，第二个小时有大家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也欢迎打电话进来，在下个小时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扎尼的《那个更衣间》。 那个 现在继续送上了很多很多的房间，来自于小美娇美琪的房间。 打开窗是相同的阳光，然而感觉不一样，你不在身旁，世界都空荡荡，我和我自己对话。关上窗，失眠一如往常，答应过你要坚强。沉默的电话，冷清的双人床，寂寞不就是这样。在这房间里所发生的过往，让我短暂看见了幸福模样，以为从此这就是我们的家，却是我收藏眼泪的地方。 星辰脆弱，星辰过没你的星辰。Oh, God, God damn， 抽着香烟。 未来的少年躲在没有你的房间，回忆闪过那该死的那间饭店，饭店。走过那布满少年酒的便利商店，呀呀，删掉那随手可得的便宜爱恋，呀呀，多渴望你现在出现。不同时空的我依然想念，在这空荡的房间。 深了深了一整夜，喝醉忙都忘了忘了我是谁。阳光照进了我的房间，醒来你还是不在我的身边。

主关注着万物欢度，不用像日记坦白的私生活。 在没有人打电话的房间，打了电话看到有一通电话戴起耳机，结果他又挂掉电话的房间。 我有颗躁郁之心，没发动战争让人照样吃惊，在乱世中我倒像是清醒，看过我爆炸，请不要有阴影。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谁？ 我是老王。 嗨，老王。 这两天我是想问问马克一个问题，他困扰了我 两天了。 哇， 对， 请问， 因为就是我不太懂股市，我想说问问，就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我想说，就是造成了大家这么大的影响，那大部分的行业其实都是不好的。 嗯嗯嗯。 那为什么当初两颗子弹跟那一间公司倒闭可以影响就是这么大，就是会跌这么多，那很久才复苏起来？那为什么这一次我想说影响这么大，那这么快就回到万点了？我实在是不太了解为什么一直很想要有个说法或答案，马克可以帮我解惑吗？ 我可以讲讲我的想法，对对对对，但 可以可以可以， 但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啦，我觉得 没问题没问题。 金融市场在反映的是人类的情绪，其实说穿了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这个事件呢发生的非常非常的突然跟急迫，让你措手不及的话，你的心理反应，你的情绪反应会比较大嘛， 嗯， 对不对？所以你的情绪反应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个波动就会比较大。然后可是呢，如果当一件事情拖了越久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心理的感觉会有一个敏感期，它会越来越抗敏，就是一开始可能会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可是接着下来你就发现哦，这个好像是常态，然后你就觉得哦，对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对这件事情的敏感程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无感。现在就比较像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就知道，好好，疫情就是这样啊，好，美国爆了，好，就英国，好好好，意大利，好好，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要想想看，这样一开始，当就是中国说要封城，然后中国开工，然后延后开市的那个时候的反应有多大？ 嗯， 对，就是我们都是对特殊事件的瞬间反应会很大，然后接下来就会慢慢慢慢回到股市还是一个长期的向上的趋势。 所以原来股市跟我们就是现在公司好不好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股市通常都走在前面，也就是当你你的公司现在不好的时候，其实股市在可能快的话可能在半年前就已经反映了你现在的不好，那像这一次的特殊疫情的话可能也是在一两个月前，或是现在可能也是在反映三个月或者一季以后的事情。 了解了解， 嗯哼， 谢谢马克， 不用客气，老王， 再会了，拜拜， 拜拜。 随着唱歌唱的闭上了眼，他常常看书看到三更半夜，然后吃完又加蛋的泡面，他每个星期会刷一次球鞋，晒在太阳来的窗台上面，他的朋友周末都会出现，热热闹闹好像很有人缘，我喜欢他和我一样酷爱音乐，我觉得他应该非常善良体贴，我希望他心里的人还没出现，我担心他泡面吃的太多了一些。哦，对面男生的房间，自有神秘力量的世界，等不了时候我被失望湮灭，有他心就有翅膀飞上了天。哇哦，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像是恋爱的幻觉，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 准是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 我们的房间有人来了，你好。 嗨，马克你好。 嗨，你是谁？ 哎，我是台北的宝弟。 宝弟。 对。 宝弟要跟我们说什么？ 啊，我要说我终于放了长假了。 什么意思叫放了个长假？ 因为我之前在创业，我创了一年多了，没什么休息，然后最近跟公司请了个长假了。 哇！那现在这公司还在吗？ 还在，还在，还在啊！ 那为什么现在你可以放假了？ 嗯，因为就是最近比较没事，而且不是比较没事啊，就是啊，最近身体比较有些状况，所以就放个假。 那宝弟的创业是什么业呢？ 就是点友们最爱的交友软体啦。哇！ 我们有最爱交友软体哦。 那这个交友软体， 是 现在 很多人都在玩交友软体吗？ 还在运行当中吗？ 还在啊，还在啊，就我们是比较新的 哦。 对啊， 好哦。 我想跟没有，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就是啊，就是当就是那个大家压力大的时候，那个身体有问题的时候，真的要好好处理一下，不要吃， 不要硬撑。 对，不要硬撑， 嗯， 我也发生一条好。 你的心声、 我的心声、我的心声，对啊，因为就是累积的压力，然后想说趁那个时候放个假，对，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很多时候就是已经习惯，就好像平常生活就这么高压，就这样下去吧。 不会啊，我平常生活就很烂软哎，我平常生活，我平常生活就有对我就烂 啊，但因为还是 不知如何接， 对，什么没有，因为身边真的看的也是蛮多人在盯的，我也是蛮盯的，就是那后面就好像年纪也有点到了。 那宝弟现在的那个你的交友软体交友 App 有上轨道了吗？ 有啊有啊，一直每个月都在进步啊，就已经成功的活下来了，然后一直在进步这样。 太厉害了吧。 没有啦，就大家同事们都给力啦。 那上面真的有很多点友吗？ 不少，因为我今天青春点版也有人在分享。 哦是哦。 对，因为我们 在上面找那个标签就对了。 对，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兴趣标签系统，然后我有特地在上面放置啊、有马克信箱、有青春点还有青点教的标签，这样那是我建的，对啊。所以就是欢迎上面，如果有点友的话，大家可以去找了，因为我知道就是交友软件上蛮多点友，但是可能互相遇不到这样。 叫什么啊？ 啊，我们叫皮卡布 ，P I K A B U， 躲猫猫。 哎、欸，对对对，那个从那个皮卡布改过去的，没错没错。 所以是 P I， 对，我们是 P I K A B U， 就谐音而已啦，就是没什么意思，但就是谐音。 OK， 没错。 好好休息吧。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02-3-6-3-9-9-5-5 嗨 ，Hello， 马克玛丽， 嗨嗨， 我是中和的恐龙鱼， 嗨，恐龙鱼， 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连假在家里做了很多料理， 哇哦， 什么？ 男朋友先做了蚵仔煎， 啊哈， 但是他的粉调得非常的糟糕，煎完之后变成史莱姆， 哎呀，调太浓了。 整个哥哥的我还把它把玩了一阵子才丢掉， 所以不能吃了。 对啊，他就是没有加料，他就只是想要先试煎粉 啊、 就变成史莱姆。然后之后我做了章鱼烧，非常的有趣。哇！任何的东西丢进去都会很好吃。 你说 丢进去哪？ 章鱼烧啊？ 任何东西丢进章鱼烧啊？章鱼烧不是就是章鱼吗？ 可是我没有放章鱼，因为章鱼有点难买。 所以你丢鹅啊？ 我丢了虾仁跟蟹肉棒。 那就不叫章鱼烧啊，那就是虾仁丸啊，跟蟹肉丸啊。你是说什么章鱼烧啊？ 他先让你有那个圆圆的形象出现。 OK， 那个盘子上圆圆的形象，他也在那边像章鱼烧转啊转转。 你就是说，昨天那个烤盘，你们家就是有昨天那个烤盘，是不是电烤盘？ 是。 哦， 这是你第几次使用？ 第一次，非常的好玩。 哦、oh, ，OK， 好，就是零失败料理，我分享完了。 零失败料理哦，

生才努力享受，柴米油盐享尽苦粥，爱情的浪漫走过沙漠片甲不留，解开我就为自己快乐，关门上锁我是夜皇后，完美性格从不讲究，表里不一的弱者太多，我只需要在乎我， 是在看 YouTube 学日文吗？ 我在看本田翼直播。 本田翼？ 对啊， 本田翼 他在直播聊 天。 Right now? 对啊 Right now? 02-236-3-9955 嗨你好。 Hello 你们好。 你们好。 嗨肥宅。 嗨肥宅， 我要想分享上个礼拜周末发生的悲剧。 怎么了？ 最近就是因为 FB 上一直有那个网络游，不是网络游戏，反正就游戏在推坑我，可是它是 3D 的。 嗯， 那我从小就是对 3D 游戏就是没办法，就玩了就会很晕。然后我就想说，我就看一下 YouTube 的那个游戏画面。 嗯， 然后就先试看人家玩，想说看起来不会晕。然后我就买了， 嗯， 结果我礼拜六玩了两个小时，我还是晕爆了。 两个小时很久啊， 可是就是苦硬撑到两个小时， 嗯， 对。然后结果我就想说，我都已经买了，我不要浪费钱。我第二天，我礼拜六晚上我去买了晕车药， 嗯， 对。然后我想说来试试看， 本末倒置哎。 我就因为很好玩，我第一天玩觉得很好玩，然后我想说第二天就跟他拼了，要给他干下去。结果我就吃了，就是半小时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上路。结果玩了一个多小时，我想说怎么好想睡哦。然后我就觉得越来越想睡，就觉得我明明就睡很饱，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明书。原来副作用是有 睡觉啊，对啊， 我 想 你， 肥宅，谢谢你的电话， 对，拜拜， 拜拜。Pineapple 阿波板，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每天平均北捷客运高达200多万人次，台铁近100万人，防疫期间人潮聚集。你是否也会担心看不到的防疫漏洞？ 德国凯驰专业用洗地机，能彻底清洗地面污垢，消灭所有病菌足迹。 全力防疫，全力守护。 全球最大清洁设备品牌德国凯驰 Culture。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生存？ 年薪百万创业筹选五涛池上翻包加盟说明会，宜兰、台北、台中免费参加，热烈报名中，成功开店独享加盟金优惠，机会难得，五涛等你来加盟，快拨03-990-3366，03-990-3366。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飞碟Network，空中。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三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境外移入，目前累计376人染病，5人死亡，61人解除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三例个案，年龄都在20岁左右，入境日3月27号到30号，发病日3月30号到4月4号，发现管道为居家检疫和居家隔离。按374于英国就学，3月29号入境返家居家检疫，4月4号腹泻咳嗽流鼻水，嗅觉迟钝，5号裁检，今天确诊。按3752月25号到3月27号到法国探亲，期间到英国、荷兰、比利时旅游，返国居家检疫，3月30号鼻塞，喉咙不适，失去嗅觉，微喘发烧腹泻，4月3号裁检，今天确诊。按376为按370的朋友于美国就学，3月30号与按370还有371一同返国，居家检疫期间因为返国搭乘班机上的其他旅客确诊，改列居家隔离，4月2号发病，今天确诊。今天确诊的按376也代表了3月30号从美国纽约飞回台北的华航 CI011 班机已经10人确诊，目前还有326人居家隔离。国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增加，医疗准备的医院部件也迈入第三阶段，可使用空床2142床，可使用呼吸器1300台，13个检疫所提供1500个床位。指挥中心公布了六大应变策略，目前正在征调闲置呼吸器，希望可以凑到2200台。六大应变策略包括了扩大检验，建制指定检验网络，全国34家指定检验机构每日最大检验量能3800件，社区监测，建制社区采检网络还有分级收治，指定社区采检院所163家，指定感染重度收治医院52家。扩大收治，启动应变医院还有专责病房四阶段准备策略，扩大收治量能。盘点病床，掌握全国重症收治量能。截至4月3号，全国负压隔离病床970床，空床417床；普通隔离病床958床，空床548床；专责病房病室数1711床，空床数1177床。持续征用。扩大集中检疫场所量能，目前集中检疫隔离场所13个，房间数1553间，分流转送，订定病人住院分流分舱，还有双向转责原则，适当安置病人。第三轮口罩实名制网络预购缴费昨晚8点截止，4月9号周四开始，成人每14天可买9片，儿童10片。指挥中心今天公布了缴费人数，199.6万人次预购，183.6万人次缴费，占比92%。指挥官陈时中也再次提到了准节使用，许多民众使用口罩套或者是真口罩来延长口罩寿命都是好方法，防疫物资可以省一下就尽量省，不是为了员外，主要还是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物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院爆发了19名实习医师群聚感染的新冠肺炎，正当疫情严峻之际，却还有40名的实习医师一同聚餐，院长今天道歉，强调这是医疗人员绝对不该有的行为。庆应艺术大学医院位于东京新宿，官方网站公告3月31号确认一名在院内完成实习的医师确诊的新冠肺炎，之后医院要求与这名个案接触的99名实习医师居家隔离14天，期间采检确认18人染病，目前全数住院治疗。医院除了取消实习医师的结业式，也禁止疫情期间聚餐，但却还有40名的实习医师不顾禁令照样举办大型餐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73点，涨幅2.01%，来到1895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1点，涨幅1.77%，182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3点，涨幅1.93%，281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03点，涨幅3%，10414点。香港现在上涨330点，涨幅1.39%，24079点。新加坡上涨77点，涨幅3.16%，254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77点，涨幅1.81%，指数9996点，成交金额1712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展，提醒各位劳工朋友注意自我健康管理，经常用肥皂洗手，有咳嗽要戴口罩，少去医院等人比较多的地方，也避免非必要的出国行程。受到疫情冲击影响工作的劳工朋友，劳动部已经启动稳定劳工就业纾困的措施，另外也可以暂缓缴纳劳保费用，相关的讯息请上劳动部网站查询，或是拨打1955专线询问。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啊？我梦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时间来到了3:06。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是什么样的单元呢？就是来聊聊你的青春回忆。有的时候你的青春故事可能搭配了某首主题曲，可能是你们交往时候听的歌，可能是你们分手时候听的歌，可能是你无缘的那个他送给你的歌，可能是你的好兄弟好姐妹代表之歌，可能是你们去夜店玩的时候那一首印象深刻的歌，有可能是你们去钱柜里面第一首一定要唱的歌，各式各样的歌，有什么样的回忆搭载在上头吗？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02-2363-9955 2363-9955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哦，他回来了，那我们这首歌就可以中断了。 欧巴的青春之歌。 欧巴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之歌有哪些呢 ？Hello， 你好， 玛丽。 哟， 啊，玛丽好可爱，玛丽声音真的好可爱。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你不要这边学本田翼，是现学现卖啊！ 啊，我们的屎王大王回来了。 我才没有拉屎 哦。你是？ 我是长江。 长江。 长江。 长江吗？ 好啊，可以啊。 长江，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长江。 嗯，我想要点 John McLaughlin 的 So Close。 So Close， 哎，这个我不会用，你自己用。 那个好像是《曼哈顿奇缘》的歌，但我没看《曼哈顿奇缘》。 嗯哼。 那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 嗯，这个是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蛮喜欢的暧昧中的男生送给我的歌。喂、 哦，我们在啊。后来嘞？ 后来就不了了之啊。 既然你蛮喜欢，然后他又送歌给你，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因为我那个时候太鸡掰了。 你怎么了？ 我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很严重的性单恋者吧。 哈。 后来有因为这件事情而长大了一点，就逐渐愿意接受谈恋爱这件事情。 啊、哦、啊、 哦。嗯，然后。我最近在Tinder上遇到一个跟这个男孩蛮像的人 啊， 就是突然让我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哦、好青春哦。 好好好好，好的，为你送上 So Close，、 嗯、谢谢， 拜 拜。 拜 拜。 life goes by, romantic dreams must die. So I bid mine goodbye and never knew. So close is waiting, waiting here with you. 0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你好。 喂，你好，马克玛丽好。 嗨嗨，你是谁？ 我是庄贝贝。 庄贝贝你好。 庄贝贝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郑秀文的如何掉眼泪。 如何掉眼泪， 这是什么？ 是粤语歌。这首歌青春回忆大有两个，一是因为我是郑秀文很多年的歌迷，那这首歌是我用来安慰前几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不小心被一个有夫之夫骗了，然后我就用这首歌安慰，就是 有夫之夫，有妇之夫。 讲错，就是他认识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是有老婆，但是他没有告诉他，然后他就是意外当了人家的第三者，这样，对对对。然后后来他知道的时候就是他情伤了很久很久，那他因为那个男生开始听粤语歌，然后他就问我说，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很喜欢一个香港作词人叫黄伟文，然后因为他知道我喜欢郑秀文，所以他问我说有没有推荐黄伟文的歌，那我就推荐这首如何掉眼泪，就是黄伟文做的，那我就推荐这首歌给他听，然后他听了之后就大哭，然后哭了三个月吧。 哇，三个月。 对，他那三个月就是处于一个非常的，反正一听到这首歌就大哭，然后他就一直骂我说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给他。我说因为你就问我有没有黄伟文的歌，然后我说因为我只听郑秀文歌比较多，那我有印象就是这首歌而已，然后就，但是他是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就是他说很刺中他的心啦。然后前两天上个周末他就跟我聊起这件事，因为他是在国外认识那个男生的，那因为这阵子疫情嘛，然后他意外得知那个男生就是回台，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台湾了，然后但他已经放下了，因为他现在是用一种有点在看笑话的心态，因为那个男生多年之后还是没有拿到他该拿到的学位，然后就回台湾之后有可能因为签证关系就可能会回不了国外继续求学，然后他现在就很幸灾，就是他现在就觉得是那个男生的报应， 你不快乐我就快乐。 对对对，他就有那个心态，而且他现在已经走出来，他就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态跟我聊起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我们聊天，他就哼起了这首歌，就是如何掉眼泪那首歌，然后我就说哇，没想到那时候你就是只要跟我聊天的时候讲到这首歌你就打出，没想到 现在已经 OK 了， 对，现在就释怀了，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蛮值得，也不是说回忆啦，就是蛮特别的经历，这样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谢 谢你，送给你这一首《如何掉眼泪》。 从暗地爱到要死，一再扮成迷人潮自己，默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如何的 还是仍然让这秘密埋藏在眼睛里。 如果经历过两人以上的感情的话，然后你是那第三者的话，可能听到这首歌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难过吧。如何掉眼泪？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 ？Hello， 你好。 哎、欸，喂，你好。 嗨，你是谁？ 啊，我是台北的戴欣。 戴欣吗？ 戴熙， 戴熙，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播那个 K 歌情人的《Way Back to My Love》。 是因为最近的新闻吗？ 怎么了？最近有什么新闻？ 就是那个作曲者去世了，因为新冠肺炎。 嗯 嗯，然后因为刚好高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大家都要表演一首歌，音乐课的时候，那时候跟男朋友学了这首歌，自弹自唱， 这么厉害。 但我现在什么都忘记了。 所以你说高中的时候吗？ 对， 高中的时候你在音乐课上自弹自唱这首歌。 没错。 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能讲，只有把酒言欢的藏。这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我最盼望有一双翅膀，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2020苏打绿相隔三年的第一首全新单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新高，内外勤仅考三科，年终四个月以上。 想要金饭碗，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补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欧巴，快来给我幸福吧！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有机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青草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两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青草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3:20，太奇妙了吧 ！Daisy 还在我们的线上。 Hello，Daisy， 你好。 Sorry， 刚刚说到《Way Back into Love》， 在音乐课自弹自唱， 没错。然后还为此买一支吉他，到现在没有办法用，因为我只会那首歌。 哦，所以你是为了这首歌硬练的，为了音乐课硬练的。 对，没错。 其实最近如果时间比较多，可以再尝试找回记忆啊。 好了，算了， 工作上可能没有办法。 哦，好的，好的。 嗯， 送给你音乐课的回忆。 谢谢，谢谢， 拜 拜。 好，拜 拜。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Oh, oh.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青春之歌的时间，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喂， 你好。 哎、欸，喂。 嗨嗨。 你是？ 喂， 你是谁？ 喂，马克玛丽吗？ 你在搭捷运吗？ 哎、欸，我在搭公车。有点吵。喂。 是非常吵。 那怎么办？我要把我办法改掉吗？还是我改成直接用电话讲？ 对，你直接用电话可以吗？ 可以，等我一下下。 哇，赵宇真要反了。 无线耳机真的是一个两面刃。Way back into love。 02-3639955，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吗？ 怎么称呼呢？ 我是 Kenny。 Kenny，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我的青春之歌是张韶涵的《一世的美好》。 那是什么时候的故事呢？ 我国中时候，然后那时候暧昧对象就是唱着歌， 嗯， 然后就我们那时候在晚自习，然后就是可能我们会有时候会偷偷跑出来休息，然后因为他很喜欢唱歌，所以我那时候就点这首歌请他唱这样。 跟暧昧对象在夜自习时候跑到外面，然后他唱《遗失的美好》给你听。 嗯，对，我就是他会唱很多首，那我那首是就我点的，其他都是他自己想唱就唱这样。 OK， 好青春哦。 那这个暧昧对象应该最后会有些结果吧？没有吗？ 没有哎、欸，因为他就 是我是他其中一条线， 就是一个蛮自恋的人吧。 哦， 是，然后 自恋的人才会一直在别人面前说我唱歌给你听，唱歌给你听，你要听什么歌我唱。 哦， 对，然后反正我后来有发现我是其中一条线，我就是放开 的。OK， 好的， 好， 再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到了 Angela 张韶涵，才想到了，其实听众有帮我们做一个马克信箱的封面， 嗯， 是范玮琪跟张韶涵的，但一直还找不到时间用，我不知道要什么时候用。 你确定那个照片就是换上我们两个人脸放上去一看，还是知道是范玮琪跟张韶涵？ 我都看得出来，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 ？OK。仙女送信了， 就不知道是。是谁在后面环抱着另外一个？ 应该是高的抱矮的吧，因为矮的。 刻板印象是这样想啦，对啊。02-3-6-3-9-9-5的青春之歌时间 ，Hello， 喂，您好， 嗨，你是谁呀、啊？ 我打进来了， 耶、yeah. 啊，你好，我那个台北的小王， 小王的青春之歌是， 哎、欸，我不知道有这首歌、欸，哎，有一首是那个侯才和20的， 嗯 ，Matchbox Twenty， 有一首歌叫《Hand Me Down》， 我来找找，你说什么 down 什么 down，hand 手 手， 对 ，Hand Me Down。 我觉得应该有，请说说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在当年还在有联考的时代， 是， 然后我们在补习班，然后就有一个女的非常正，啊，然后但是那时候因为联考关系也不太好跟她讲话， 嗯， 但是就坐旁边，所以时常会有接触的机会， 嗯， 啊、后面她就是看到我在听这张专辑， 嗯， 对吧？然后她跟我借这张专辑， 嗯， 对吧？ 至今未还。 好过分， 至今未还，对， 至今未还。 对，那时候后来九年，很久以后，我又听到这首歌，我才想到，就是当年我的 CD 还在他这里。 可是如果你觉得他很正，他跟你借的 CD， 你不会想要问他后续，就是因为那是你们的沟通的桥梁出现啦。 对，但是因为当年也没有什么沟通方式，因为后来补习班，就是你要到联考的时候，其实后面这个。就他有时候他也不来，然后 那时候当年也是他家电话，但是他家电话那时候也不太好打过去。 嗯， 对，就你打过去，他爸爸接，然后他哥哥接，说你干嘛？对吧？找我女儿干嘛？你找我妹干嘛？ 真的哎，在那个没有 email、没有 call 机、没有个人通讯的年代， 男生好像异性打比较。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哎呦，这是让我想到我国中时候打电话，对，真的，你就是要过人家爸妈那一关啊。 可是你怎么过的？ 没有，我就说我就会告诉我是谁，我是他同学啊。 啊，你要找他干嘛？ 就是要先想好嘛。你干嘛？你现在突然变我还没有想好 嘛。因为我好奇到底男生的借口要说什么。 有时候就会说什么那个要约什么功课上面的事情啊，然 后可以出中心，可以出 什么时候要去念书啊，或什么之类 的。 然后说 克拉迪亚你的电话，然后爸爸就会在另外一边一起听。 对啊，对啊， 就是被窃听的概念这样。啊、所以那时候对，就我大概试了好几次打电话去，但是都被就是严还都还被挡下来，被严正警告这样。 哦，还被警告。 不要打扰女儿读书这样。 可是你就说你女儿欠我张 CD 未还。 哦，我说不出来。我真的说不出来，然后后来就， 那你也不 后来， 你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我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那他后来怎么样？ 后来多年后好像就 有出来过一次，但是我也忘了这件事情，是吧？对，我忘了。 开了一家二手 CD 店， 他可能当初 里面只卖 Matchbox 20， 太浪漫了吧？ 好浪漫哦！他就在等那个男生，就是 我只等一个客人上门， 我只等一个客人。我现在整间店都是 Matchbox 20，你一经过，你就会知道我等你二十年了。 Oh my god！ 如果我有遇到的话，啊，但是这个希望真的太渺茫了，真的太渺茫了。 那后来你有考上好学校吗？ 后来算还行， 有考上自己想要的。 那他呢？ 对，他哦，好像还好哎。 哦， 啊，对，我记得好像是还好，但久就应该，okay. 应该比我差吧？我不知道，我真的忘了。 太久了。 对，真的太久了，对吧，啊？大概有20几年，对吧，啊？ 好的 ，Hand Me Down 送给你。 好，谢谢， 拜 拜， 拜拜。0223639955，真的，科技把很多事情变得很不一样，变简单很多，做很多事情都变简单很多。 你找谁？ 我可以直接找你，我不会再经过那一端麻烦事。 哎，小时候我们还要很认真听，因为你听到咔一声， 嗯， 就表示分机被拿起来了。 对， 我们都有辨识咔一声的能力。 你家以前也有分机哦？ 当然。 那你家就两个人，干嘛需要分 机？可是就是房间一定会有啊。 为何啊？这蛮…… 可是以前更小的时候，我想想看，因为还搬过家，以前我还是跟我阿姨一起住，很小时候啊， 嗯， 好久了。而且讲到那个打电话，哇，先接电话好了。 你可以继续讲，来打电话怎么样？打电话 就是那个记忆有多深刻？因为到以前小时候都还是打家用电话到朋友家跟朋友聊天，就晚上七八点会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种，然后天天打、天天打。所以我朋友家的电话号码我到现在都还是可以背出来的。 真的假的？ 怕家用电话， 我现在不行哎。 然后呢，就是上礼拜、上上礼拜，我要打电话去按摩店预约。 你打错了，打到他家。 我打到他家电话，嗯，因为有点像。然后 他家还是同一个电话吗？ 还是同一个电话。 OK。 然后是一个小朋友接的，嗯，说：“喂，你找谁？”我就说：“比如说，哦，请问那个欧马克师傅今天有上班吗？”他就这样：“你找谁？”然后我就说：“欧马克师傅今天有上班吗？” 你要找谁啊？然后我想说，为什么店长让小孩接电话，就是怎么没有大人在啊？然后他就说，你到底要找谁？然后我就 突然想到啊，这是你朋友的小孩。然后马上转说啊，你不认识我啊，我是玛丽啊。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真的是突然断线，我没有想到。然后我就想说，哦， 你马上挂掉。 我就觉得我说打错了，我就说哦，我打错了，不好意思，再见。然后挂完之后，我就再仔细想刚那个电话，那是我朋友的小孩啦，我到底在干嘛？ 对啊。 然后你知道那个小朋友的声音之兴奋，因为他应该从来没有接过 要找 师傅的电话。家里电话应该现在很少接啊，所以很兴奋，一直问说：“你到底要找谁？”太可爱了。 02-2-3-6-3-9-9-5-5，嗨， 嗨，你好。 喂，拜， 再见了。 嗨， 喂，哎，你好， 你好， 你是？ 我叫小陈。 小陈， 小陈的青春之歌是？ 信乐团的《天高地厚》。 嘿，怎么了？ 哦，因为在大概是大一的时候，14年前吧。然后那是第一次去跟朋友夜唱。对，那时候台中我记得夜唱只要200块可以唱9个小时吧。 哇塞！ 哎，可以从12点唱到9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第一次听到别人在唱，然后后来他们就一直都点信乐团的歌，然后。隔天就大烧虾这样，对，所以想要点这首歌来听。 好的，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做夜唱这种这么伤害身体的活动。 我们做过晨唱， 晨唱 就早上比如说10点就去唱歌。 我高中时候常这样啊，大学就夜唱啊。高中的时候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最便宜啊，所以就早上就是7点去唱。 就为什么要早起唱歌、啊？ 然后就7点唱，然后就是都没有开嗓，全部一开口，是刚睡醒的声音。 好 拼啊！然后每次在唱完最后的时候点的一定是动力火车跟信乐团，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喉咙弄到坏掉才要走？我也不理解，好像就是。你一定要唱到就是 哑了才表示 OK 了， 声嘶力竭，然后隔天声音是这样，然后让大家知道你有去唱过歌，很夸张哎。 唉，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02-363-9955，不知天高地厚的年代有什么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回忆跟歌曲会让你想起那个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呢？嗨，喂， 嗨， 你好，你是？ 我是 Duncan。 嗨 ，Duncan。 你的青春之歌是？ 萧亚轩的《插曲》。 有什么青春故事呢？ 跟初恋。对，那时候还是学生时期。然后相差一岁左右这样子，然后因为远距离。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因为学生嘛，然后他那时候是老师。这样子。 天 哪， 是这首歌吗？ 什么燃烧？ 魔女的条件那个。 You are always 对。那他是什么老师？ 他职业是国小老师。 那你怎么认识他的？ 因为在一个那、我是 gay 这样子，我是 gay， 然后所以就是在那时候，我记得是网络刚崛起吧，然后那时候还是在交友网站，那时候还是在流行那种那个叫什么照片交友，还没有什么很聊天室盛行的那个时候。对，然后我在台北，他在花莲。对，然后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学生嘛，然后就是没什么钱，所以顶多就大概两个月去找他一次，然后他的话是大概是两个礼拜上来台北找我一次。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实在是太远的，然后那时候分手的时候并不是说就是哦可能有第三者或者什么之类的，但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再走在一起。对啊，然后现在出社会了之后跟他就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知道说彼此没有办法在一起了，但是仍然在彼此心中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你们还有联络吗？ 有啊，好朋友不是吗？ 对，还是有联络。对， 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 现在吗？现在有。 但他可以接受一个这么就是你一个这么重要的朋友的存在？ 哦，现在是另外一半，他知道吗？他知道啊，我有跟他讲，就是那种已经过了那段时间的，就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了，但是曾经的那一段一起的经验，然后在彼此心中是没有办法抹去的啦。对， 好的， 这样子， 邓肯，送给你，插曲， 谢谢， 拜拜， 拜拜。 寂寞变成了主题，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我找想你，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那朵雨。而我的爱情 我生命美丽插曲，寂寞了变成了主题，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我找想你，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只可惜在你记忆里，回忆总太拥挤，而我的爱情好像那冬雨。 待てね。 劲歌金曲， 虫鸣、草地、夏季，还有我们的约定。你先去旅行，我在这里想你。光良全新专辑《蕨类》，思念最深推荐，想你了。 前疫情对各产业的影响，您的看法是？ 没事多阅读，乐天 Kobo 电子书阅读器，轻巧不占位，无蓝光不伤眼，在家提升职场竞争力。 十二号前买指定机种，最高折1600元，再送购书金600元哦！ 快上乐天市场 PC Home 搜寻 Kobo。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听哪一更抵当席，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Hello， 我是傅建颖。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昨天呢，说到幼小的黑天被当成了牧牛人的孩子养大，牧牛人的同伴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可是呢，他其实呢，就是一个，他其实应该是要被杀掉的嘛，因为他当时就是被那个预言说他会杀了某个就是国王这样子。结果呢，这个发现了刚杀王就发现了，可恶，黑天逃走了，所以我决心要杀死邻近村庄所有城镇所有。男孩全部都要把你杀死，因此呢，就派出了这个罗刹族的女刺客。这个女刺客叫傅丹娜，马丹娜，傅丹娜刺客呢，打算呢，吼，我找到黑天之后呢，我就代替他的母亲喂奶。不过这奶 有毒。但是黑天吸奶的力量非常大，结果刺客连他的生命都被黑天吸走了， 太可怕了吧， 刺客就死了。钢沙王还派出了其他的刺客，全部都被黑天击退了，因为黑天出生起就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嗯， 你看当初就不应该心软。 哎，你说当初应该直接杀他妹是不是，直接应该杀他妹跟他的妹夫，刚新婚第一晚妹夫。你看这个故事竟然是一个这么邪恶，竟然得到一个从一开始就要斩草除根这种想法，这太可怕了吧。 你当初在念到那一个开头的时候，你不觉得很不 OK 吗？ 为什么？ 他本来就已经有心要杀他妹妹了，他就是会起杀心的一个 王 坏人啊，他就是有这种念头的人啊。嗯嗯嗯，然后你这么担心自己的安危，劝人家随便提个意，然后你就觉得 OK 了。嗯，那你不就把未来这几年一直放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吗？ 哦，不是啊，这一开始应该是你就不要相信那个预言，不就没事了？ 哦，啊，是这样。 就人家告诉你说，哦，有一个孩子会杀了你哦，你当初不要把这个当一回事，就没事了嘛。你是你自己迷信，要相信这件事情啊。 哦， 有一次呢，龙王他呢住进了一个河当中，结果造成了毒物污染河川。 哎，这不是《妖怪人间》第一集吗？ 而且，哎，这么久以前就有毒物污染河，而且他是龙王，哎，为什么他会污染自己的地方啊？看见众人如此困扰，黑天呢就自告奋勇，哎，我要去这个攻打这个卡利亚，然后呢，我要把他们赶走。长大成人的黑天评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人们之间口耳相传说，哎，你知道黑天很棒，黑天很厉害。由于呢，他又是长得非常好看的美貌堂堂青年，几乎呢，只要见到黑天的女性，都会对他一见钟情。钢沙王得知啊，黑天仍然活着，就邀请他前来都城参加一个师婆的祭典，打算在那个时候杀死他。 嗯， 鸿门宴，黑天就参加了这个都城的武术大会。嗯， 怎么了？继续继续。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暗黑武道会之类的？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个接下来的武术大会很期待。 没有，他不像富坚，他不会用那个很大的篇幅在讲这个武术会。 第一对是谁？ 他才没有这种，他两句话就结束了。 啊、 他跟哥哥大力罗摩一起打倒了所有来袭击他们的刺客。 就护旅兄弟嘛。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画成那个漫画的话，就是这就是一整段篇章、 欸， 对啊，就是一个篇章了。嗯，那钢沙王非常的愤怒啊，想说可恶，我是要杀你的，没有想到你在武术大会居然把我所有的就是厉害人都打败了，我自己动手攻击你。 嗯， 黑天呢就顺利的打倒了钢沙王，然后呢黑天就救出了被囚禁在都城的他自己的老爸老妈生父生母、嗯、因为被关起来了嘛、嗯、取回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呢，他要前往死者之国救出所有被钢沙王杀死的兄弟，把这一些兄弟带到天国去。今天最后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没有才能，还是要有长颈鹿才能。3: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明天见，拜拜。都不是，又放纵又逃避又脆弱，搞砸难堪又怯懦，没人在乎，没人驻足，没人鼓励，没人同途畏惧向前，而抛下童年是你安稳的入眠，展不开笑颜，被数落不能振作，哭在床边，否定的声音回荡脑海，早已厌倦现实的无奈，内疚的自责侵蚀少年失神，敷衍放荡了3年，围困凡人里得以撕裂你。 全主打黑暗。